从前的礼物还藏在铁盒里，你说道，字里行间我回忆起那过去的时光，熟悉的城市，回过去的曾经，还有一起听过的歌。你看世事多无常，以为的结束其实是新的开始，我们那些人为的巧合，深埋的感情其实都一样，只是从未说破。 本周榜第九位，来自何洁演唱的《万家灯火》。在榜两周，本周又上升一位，跨过万水千山，抵不过万家灯火。歌词给出的一幅幅画面感不断在你眼前呈现。这是何洁加盟新唱片公司的首支单曲，来听听跟他之前留给你的声音印象有什么不一样。 我们只说点亮片周与火，幻想着浪迹江河，月落时这边是你，那边是我。曾以为世间寻常的承诺，想来最奢侈不过，墓碑下左边是你，右边是我。你说若我路过你曾挚爱的山河，听过他的脉搏，那些落日长河孤雁大漠和湖泊月色，值得赴汤蹈火，越过千山脉络，万丈辽阔，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，最平凡的万家灯火。如果天涯角落望而不得，我用你手化作光一抹，向你坠落。笑眼里来生是你，今生是我。 路过你曾雪亮的山河，也是上次寂寞，直到天空清澈，只有星星和灿烂烟火。也是重逢时刻，越过千山脉络，万丈辽阔，是你给我流淌的人间星河，最平凡的晚上时间再无聊，双相爱的手掌不能紧紧相依。 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.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Here is music rankings.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4期的榜单揭晓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刚刚过去的上一节，向您公布了两首上榜歌曲，第十位冷水乐队的《缪斯来信》。何洁万家灯火排名本周第九，在这一节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单曲。 能量音乐 Number Eight，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阿四的孤寡人镇，新歌上榜。上周末我们播放了阿四的这张新唱片，其中有不少的好歌。所谓的好歌，我觉得无非就是词曲唱编的水准高于现在大多的流行音乐作品。我最感兴趣的是歌词写作。你知道，越来越年轻的唱作人旋律都能写得比较好听，因为平时听得多嘛，而歌词是明显的弱项，要么都是情歌滥用的那些高频词，怎么听也不走心，要么就是语句不通，上下意思不连贯，叙述充满逻辑漏洞。这么一比，阿四绝对是写词方面的高手。 我也知道自己要定义，要立马改制很困难，所以对很多场合都不习惯，还是保持孤单简单。可能是我自己太幼稚，不喜欢跟别人一起玩，比起强颜欢笑，我更爱交谈，还是自娱自乐最自然。为数不多的朋友试图洗脑我，他们说爱因斯坦还是鲁迅，还是谁曾经知道自己怕麻烦，但要细心革面太困难，所以一直拖着手随遇而安，虽然偶尔也会茫然。其实这样并不算悲观，只是贪恋着是你的蓝，爱到最后大多逆了或背叛，光是想想都觉得难堪。为数不多的朋友试图告诫我，他们说 Shakespeare 还是孔子，还是谁曾经说过，不出门怎么认识别的人，家里蹲虚拟世 直单身，一直单身，一直爽， 一直单身，一直爽。 本周榜第七位是来自郑汉的《火焰》，上榜已经五周了，本周又上升了一个榜位。刚才阿四的《孤寡人镇》写的是独居人群，其中用到了一时肥宅一时爽，一时单身一直爽，网络时代的流行剧，独居人群独立生活的姿态描绘得很精准。郑汉这首《火焰》呢，实际上也是要启发你要保持独立思考。可能内心大部分的火焰都已经处于暂时熄灭的状态，因为畏缩无奈退却呀，抛弃了理应坚持的信念，变得苦痛难言。快清醒一下，找到自己的状态，燃烧仅剩的火焰吧。 这个世界充斥着无数危险，善良与卑劣，没有明确的界限，义正言辞的那些诡辩，像极了和善的劝解，众人为他失态，怎么却烧出了黑夜？你抛弃了坚持的观点，我害怕站在多数的对立面，他逐渐沉默又胆怯，可笑又肤浅， 变妥协，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木马的宝月光 Live 版本，上榜第二周从第九位上升到第六位。木马乐队之前的创作因为受各个时期摇滚乐风格的影响，不少人现在听起来觉得那些旧作会晦涩难懂，这首新创作的宝月光不一样了，通俗的文本，流畅的旋律，让人不断循环的单曲，美好而舒畅，听完会让你觉得分外的减压，暂时抛开琐事的纠缠，无形的烦恼，周末放松一下，来听木马的宝月光，能量音乐排行榜独家播放。 你知道是谁最美，请告诉我吧，嘿嘿嘿，我们都这样以为，失去的已不会再珍贵， 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

number four。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陆行人，《当我望着你》在榜五周，本周又上升了一个榜位，非常温柔的一首歌。当我望着你，怎么能忍心放任你一个人迷失在无尽的黑夜？这么浪漫的情歌，是情歌吗？不知道创作初衷，即便不是情歌，听完也能让你觉得有些安全感。当你独自脆弱不安，有点灰心丧气，精神比较涣散，想到有一双深情望着你的眼睛娓娓道来，唱得让你立刻产生一些依赖，哪怕暂时的也好。 如家留意在某一个晚上，陷溺于悲伤，直到那无法呼吸的 能量音乐 Number Three。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周深演唱的《光亮》，上榜两周，本周又上升一位，进入到前三。大型纪录片《紫禁城》的主题歌，其中一段戏腔引来了赞誉，形成了话题。前不久，黑豹乐队张琪在哥哥中的表现也是凭借着悟空戏腔的出圈，看来全能歌手真是无所不能。再来听一遍这首柔美好听的《光亮》。 海上一阵风吹起，白云涌向陆地，季风带走沙粒，四季冷暖的交替，多鲜活的生命，有枯萎的痕迹，是奔跑中突然袭来的风雨，是黑暗中一根火柴燃烧的光明。也许你猜不到未知的宿命，像流星飞向着它却不知目的。可是啊，我却愿意相信最渺小、最微弱、最柔软、最无畏的你，用尽了 打开新世界，能量正当时。 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.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。 Here is more house music rankings.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44期的接榜节目，我是 DJ 董鹏。回顾上一节，刚刚我们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，第五位傻白的 OY， 第四位陆行人当我望着你，周深演唱的光亮排名本周第三。最后一节节目将向您公布的就是本周战马榜的冠亚军了。 能量音乐Number two， 本周榜的亚军来自马条的克拉玛依，上榜四周本周获亚军，这是他这两年创作的新专辑《塞外》的第一首主打歌，展现了专辑的内容与方向。《塞外》是一张企划先行的概念唱片，马条作为西北人给家乡创作的专辑，这首克拉玛依一经播出获得很多好评。关于故乡，远走的人不敢回望，哪怕只一眼已经泪眼神伤。马条克拉玛依本周战马榜的亚军。 光秃秃的沙丘裸露着脊梁，吝啬的荒草爬不上山梁，岁月的风霜鞭打着风云，你躺下的地方道道沟壑，新的课堂追逐着马一在饥渴的荒原，使劲儿的翻滚，褶皱的皮囊扎进着鲜鲜的裂土，在迎娶的路上繁衍出坚强。克拉玛依飞过的戈壁，太阳肆虐，风卷狂沙。你早已将比天更远的天界挂进我梦里。鲜花娇艳的身子妩媚着肩膀，我是风舞杨柳蜕变成跳舞，挣脱了你送别的手，理想的少年哥的马耶泉水，喂养的孩子，梦会成真。